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金砖国家第七次领导人峰会落下帷幕。本次会晤期间，有关推进金砖新开发银行的成立，促进金砖国家的经济合作，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么相比于亚投行，金砖银行有哪些特别之处？金砖银行的成立将给我们带来哪些机遇和实惠？今天的新闻天天谈，让我们来关注整装待发的金砖银行。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金砖国家第七次领导人峰会刚刚落幕，参与本次峰会的金砖五国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发表了43页内容丰富的乌法宣言，表达了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最新的集体立场。这个乌法宣言涵盖的面非常广，其中涉及对全球治理秩序、和平和发展等重大的国际议题。但是这次峰会中一个机构的筹备进展也非常引人关注，那就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这是又一个由我们国家参与主导的金融机构。那么这个金砖银行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将请嘉宾详细为您介绍一下。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中的嘉宾。我们节目财经领域的特约评论员，和讯财经中国会的秘书长李黎先生。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每当涉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会由衷的感叹当初谁起的这个名字啊，金砖国家，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真是特别的棒。金砖 首字母 啊，拼在一起。金砖国家这个名字确实象征着这些新兴国家的经济的活力啊。那么现在金砖国家要共同筹备一个金砖银行，这个银行要启程，至少在我们的中国文化中，名字上听起来金砖银行，这个银行就是实力雄厚啊，预示今后对财源滚滚。那么最近几年我们亲眼见证着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所取得的一个个进展，非常典型的是，也请您来节目中我们多次关注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备的整个经过。那么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主要功能，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跟咱们过去关注的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投行啊，还有跟日本主导的这个亚洲开发银行有什么区别？ 是这样。首先我是想呢，就是我们在分析这个这几个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两个逻辑去思考这些问题，或者说分析这些问题。一个是用政治逻辑，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维度，或者一个逻辑，就是说要用经济为逻辑，就是政治跟经济我们一起用，才能把这问题分析清楚。首先呢，我要说这个AIIB 就所谓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它呢基本上应该这么说，是在经济职能上是跟ADB 也好，和跟我们现在的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也好，其实差不了太多。但是有一个区别，就我们目前的这个金砖银行是刚才说了五个新兴市场国家。AIIB 呢，就是基础设施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呢，它基本上是在亚洲范围内，但是有两个国家不在里面，一个日本，一个是印度啊。这个只能是说往政治逻辑上去思考一些问题了啊，不能完全按这个经济逻辑思考问题。但是 ADB 呢，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就是更多的来讲，我认为是政治逻辑。为什么呢 ？ADB 其实它的治理框架，或者说它的投票权、它的监管、它的一系列的投资选项的机制，这些方面其实都是由美国主导的。ADB 的几乎是历任的行长其实都是日本人 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想用一个40年代的后期，换句话说就是二战胜利以后的时候的那种监管逻辑、业务管理逻辑、项目选择逻辑，这些机制都用那时候多多少少应该已经过时。特别是在政治议题领域里面，我们就说什么叫政治议题，就是说各个国家的发言权。 是， 如果一个所谓亚洲地区的 如果是听命于一个亚洲之外的一个超级大国的命令，你说谁会觉得他能接受？ 嗯， 谁都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搞这个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我们主导搞这个亚洲这个基础设施开发银行或者叫投资银行， 嗯， 我认为都是有道理的。 嗯， 从政治逻辑上看得非常明确。 嗯，好。接下来再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中的另外一位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特约评论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陈凤英研究员。陈老师您好。 你好 啊。陈老师，我记得在节目中我们关注亚投行的时候，您也多次给大家介绍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它的这个功能之一就是开发和减贫。那么现在已经有这么多老牌的国际上的这个开发减贫任务为主的金融机构的情况下，您觉得五国还要成立这样一个银行，相对于他们来说特殊的地方在经济方面还有哪些作用呢？ 我认为五国要成立银行，首先有五国的特殊性。一个呢，五国都是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我们叫新兴大国。比方说，他在巴西，他就是拉美的。那么非洲，他当然有我们说的是南非。当然亚洲呢，有我们就印度和我们。那么当然，我想独立体地区呢是俄罗斯，它的代表性非常强。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新兴市场在崛起？我想可能是龙头经济的崛起。这个龙头经济就是这五大国，而这五大国代表都是地区大国，所以我想呢，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叫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新它新在于新兴市场，开发它在于它需要有开发的领域，而这个开发领域，我想新兴市场面临可能最大问题瓶颈，还是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问题。那基础设施建设呢，在这些地区都存在问题。那么刚才我也在说那个，比方说亚投行，亚投行决定的还是在我们亚洲。那么亚洲的基础设施呢，可能金砖国家银行呢不一定完全能顾及，因为它太大，它的体量大，那必须要亚洲自己来决定。但是呢，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它主要目标还是要立足于我们世界性的，也就是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那它的面子非常广的。而它要解决的，比方说我们在非洲是一个点，为什么要这个分支？它的分支就非洲发展是我们金砖国家必须要顾及到的，也就是说它的发展可能对我们未来的新兴市场的发展是非常有一个空间可以拓展的。所以我想呢，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有它自己使命，有它自己的领域，有它自己发展的空间，所以它跟我们亚投行也好，跟过去的这种开发银行都还是有点不同的。 嗯，好的。我们记得当初亚投行引起大家关注的时候，是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序已经进行到相当规模的时候啊。那么这一次这个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引起大家的注意，也是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才有更多的人的关注。但实际上早在这个构想提出的时候，我看到报道说英国的金融时报就评价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会成为1991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以来设立的最重要的多边贷款机构，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可以说西方老牌的金融国家对这个新银行都是非常重视的。李老师，那根据您掌握的目前公布的信息，这个金砖银行如果将来正式开门之后，会具备怎样的经济实力，要主要做哪些业务呢？ 首先咱们这么说哈，现在世界两个主题，一个叫和平，一个叫发展。我一直认为，刚才还是我讲的两个逻辑，和平也是这个组织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能达到的目的，另外就是说要建设发展啊。在我提示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是2015年，世界很多研究机构，包括国际的一些研究机构，金融机构的研究组织，都预计到我们这五个国家呀，金砖五个国家，要在2030年的时候，它的整体的世界在世界经济当中规模的占比要达到50%，意思就是说要超越五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加起来，要超越所有的发达国家，要超过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这是相当大的体量。所以在相当大的体量的情况下，它可能涉及的问题就比较多。一个说我们要进行全球的所谓的这个经济发展政策的协调啊，实际上这个组织要进行经济政策的协调，这是很关键的。再一个，全球治理的协调，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 自从了有了这个各个国家的民族国家成立以来，其实有若干次金融危机。那么发生在南半球、北半球、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其实里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如何全世界联合起来来抵御金融危机。所以这个组织，或者说我们目前所说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开发银行，叫 NDB 新发展银行，其实也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说要协调大家对于金融危机时候的态度、立场、政策。上次的金融危机已经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知道我们各个国家之间在抵御金融危机必须有所协调，否则可能在一个国家采取的措施会牵涉到或者累积到其他国家。所以我们这个金砖国家呢，准备搞一个叫应急储备资金池，或者叫基金，就是为了应付可能的未来的这种金融危机的发生。 两位刚才都谈到，就是金砖国家这个名字不是虚得的啊，金砖国家未来它的发展代表着世界经济的未来的方向。那么金砖五国都是欣欣向荣的经济体，而且刚才我们也谈到，从这一次乌法会议闭幕之后，这个宣言来看，五个国家在各方面都是有很多共识的。但是我们知道，当前呢，五个国家的境遇和实际具备的能力，实事求是讲，还是有分别的啊。那么现在大家要一起来做事情，要做生意。陈老师，您觉得在这个金砖银行这个内部，将来出资的份额啊、收益这方面，要如何来分配，比较这样的话是比较合理的呢？ 我认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呢，跟我们的亚投行，因为这两个银行是同时成立的，也就是在今年同时启动，明年可能真正开张。那么大家都在问这两个银行为什么会不一样？我想呢，应该说呢，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实际上是国家界的一个银行，而这个国家界呢，现在只有五国，所以呢，它跟我们的亚投行不一样。亚投行呢是个地区银行，变成了全球性的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区域外的国家也在参加了。所以它是一个为亚洲投资但是全球独立公司，但是我想金砖银行它的特色就是国家界的银行，国家界银行就是五国。所以我想呢，我们为什么出现了，就是我们是1000亿的目标，但是现在是500亿的第一批到的融资，那么它采取一个平均，所谓的平均就股权是平均的，那么就是每个国家出资是100亿美元，那么100亿美元也就是不管是南非大的还是我们中国，南非小的还是我们中国，都是100亿。我想呢，出资主要是有个影响以后投票权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以后的投票权还都是20%，所以采取了一种平均主义，跟我们亚投行是不一样的。这样呢，体现了国家的平等和公平性，我想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能看到一个它是国家界的，那未来的它的投资方向比较明确呢，就是说讲整个世界上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他们需要的是基础设施方面投资。所以我想呢，这个目标也是定了。所以我认为呢，权益问题清楚以后呢，就收益问题。所以呢，我感觉到金砖国家银行还是国家界的，也就是说它不完全是跟我们其他银行所一样的，这就是我们说是商业的，它是国家的。所以呢，它对收益和盈利这个方面，我们认为它可能不是最主要目的。当然要进与出之间它要平衡，也就是说投资的可持续性它必须要考虑，但是投资可持续性以外，好像盈利不是它最主要目的，它还是发展最关键。所谓发展，也就是说这个地区需要经济发展瓶颈当中的问题，比方说可持续发展当中的还是基础设施当中。所以我想呢，应该说呢，它是一个公平分配、公平享受，然后呢公平的承担责任。所以我想义务和责任它全是公平的，所以它体现的就是五个国家。所以我想这可能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这种特点。所以我认为它未来的可持续性的融资可能还是要探讨的，因为它的融资必须要可持续，如果不可持续，所以我认为它未来会探讨一种新的发展，但是当前它的机构是这样的。 陈老师，我再追问一下，您谈到融资的问题，让我们就想到了亚投行到组建，从组建到后来争相想成为创始国，我们当时关注的那样热烈的场面啊。金砖银行目前能不能看出，就是有亚投行这样的同样的，首先有能不能有这样的吸引力？再一个就是从您刚才谈的这个结构啊，从已经签订的这些协议来看，有没有可能吸收其他国家，或者说其他国家的这些资本加入呢？ 我认为应该探讨一个未来要适应新的成员，或者是我们要有新的美元。为什么这么讲？五个国家毕竟还是小的，它代表的是地区性的大国，它不能完全代表整个经济上发展中国家。中国本人主张我那就是成员的扩大，这个成员扩大可能可以有一定的标或者一定标准，但是它必须要有成员扩大，因为它既然已经为全球在做一件事，但是靠我们五国是不够的。所以我认为呢，如果我们的这个新开发银行筹建完了，稳固了，我认为以后的就是成员的吸纳可能要提上热忱。但是因为这也是一个争论当中，大家认为他还没有走，那你就可以是扩员，可能会他是他不好。他跟亚投行不一样，亚投是首先是一个朋友圈，我们先交起来，所以呢朋友多好办事，他是这么一件事。但是呢新三银行现在走的呢还是强化自己五国的合作，五国合作的基础上在逐步拓展，所以我想这两条路好像有点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影响力的问题。因为金砖国家都是我们说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它在世界上影响还是非常大，所以呢，我想它好像有的时候更看重了一个政治影响力，或者是一个对区域发展的龙头效应，这是它金砖国家和金砖就是我们说新开发银行要去的。但是未来必须吸纳新的成员，如果不吸纳新的成员，它要影响它未来可持续发展。比方说某些地区的大国，他现在已经有要求提出来了，但是呢因为他没有提上我们的金砖国家的议题，所以他没有发展。所以我想未来可能是容易应用一段时间才应该扩展，不扩展相对来说前途可能会有问题的。 明白。就是吸纳更多的成员，吸纳更多的资本进来，资金进来，这是未来的话题。我们眼前就是在成立这个面临成立的这个阶段，更多的还是要探讨五国合作的问题。 对 啊， 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说到核心上吧，就是在全球治理当中，不管是什么样的规矩，政治上的规矩，经济上的规矩，我们这个新兴市场国家这五个国家要在里面有一定的话语权。可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争夺世界治理话语权的一个基础建设，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李老师，我有一个对内的问题，您说的是对外的这个方向。那对内呢，我们知道各个国家都是各有千秋，刚才陈老师也谈到出资比例现在基本上是平均的。 对， 那 这跟我们国家刚开始的设想有点区别，我们国家一开始对这个它的希冀是1000亿美元。 那现在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咱就不说五个国家，就五个人合伙做生意，大家都有同样的话语权的话，那接下来大家共同经营这样一家银行，那比如说投资策略呀，比如说给简单说给谁贷款不给谁贷款，像这些具体的问题，五个国家如何统一和协调立场呢？ 所以我就说，像这样的一个经济组织或者说叫银行，一方面要有政治逻辑看，一方面要有经济逻辑看。如果它是一个公司，如果像其他一样，不管它是什么样类型的公司的话，确实有公司治理的逻辑。理论上来说，需要有一个大股东。如果在很多时候问题永远都在讨论，迟迟不决的话，会影响这个组织的工作效率。 是， 对。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当初主张1000亿，然后中国来主导在这个我金砖五国这个开发银行，这个新开发银行之做，所以做这样的股权设计结构，其实是跟着公司一般的经济原则、治理原则来出发的。当然印度不太同意，我们跟他有争议，最后呢我们让了一步，说那500亿就500亿吧。但是我始终认为，其实这里边确实存在的一个公司治理框架的问题，或者说公司治理法人结构的问题。 陈老师，您觉得这方面的问题是比较关键的问题吗？ 我认为的确是刚才老师提出的公司治理，他好像没有完全往公司治理去考虑。我感觉到现在还是国家层面、政府层面做事。比方说他分配的很清楚，行长是印度的，行长在北京，理事是俄罗斯，董事是巴西，分行建在南非，就是一种权力的分配。可能呢，我一直感觉到金砖银行这个官僚这个设计可能从一起不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倒是希望他未来走向一个公司治理。所谓公司治理就专业化，不要太多的就是官员设计，更走向一个我认为公司治理方向。但是应该说现在还比较难，因为为什么呢？它是有一个股权分配问题和影响的问题，谁也不想少一票， 所以说为什么就做出了这种平均分配，就是有一个国家在这方面体现的权利和权益的问题。所以我想呢，现在可能暂时解决了我们分配问题，后来可能要解决公司治理问题，我也就是说融资的可持续的问题和投资的可持续问题。但是我一直想，这么五个国家坐在一起，能把这件事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多一点能商量好已经不容易了，因为毕竟他们有各方有各方的利益，各方有各方的自己的国情，他跟我们的亚投行真的还是不一样。所以我想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还有一个讨价还价呀，或者是权力分配也是正常的。但是为了要逐步走向一个我们认为的市场化和公司治理问题，但是可能在这方面做的当中呢，他必须还有一个要引进其他机制。这个其他机制也就是成熟或成功的经验，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万事开头难，但是两位刚才也谈到，这个头一旦开了之后，可以说前途无量啊。那么横空出世的金砖国家银行，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组建的这样一家开发银行，必然对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产生影响。那么金砖银行将如何跟现有的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合作？金砖银行会不会遇到亚投行组建初期遇到同样的那些障碍？金砖银行又会不会给我们普通人带来直接的实惠呢？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金砖国家第七次领导人峰会落下帷幕。本次会晤期间，有关推进金砖新开发银行的成立，促进金砖国家的经济合作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么相比于亚投行，金砖银行有哪些特别之处？金砖银行的成立将给我们带来哪些机遇和实惠？今天的新闻天天谈，让我们来关注整装待发的金砖银行。 北京时间12:43，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中的嘉宾，一位是我们新闻广播特约评论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陈凤英研究员，另外一位是我们财经领域的特约评论员，和讯财经中国会秘书长李黎先生。刚才陈老师也谈到，可能为了平衡利益或者说权利各方面的考虑，经过各方的协商，那么现在可能确定下来首任的行长人选有可能是印度人卡马特啊。我们这么想，确实每个银行大小银行吧都有行长，那么国内的大银行的行长的权利我们可以想见啊。李老师，那这样一个多国组成的银行，行长又在银行业务中有怎样的权利和义务呢？ 是这样，理论上来说呢，理论上来说呢，这个银行的行长对于整个的银行的运作负全责的，不管是刚才我说了，从内部管理到外部的这个投资选择，甚至说在国际议题的设置啊，因为你首先在讨论的时候你要先设议题，其实都是行长都是很关键的一个角色啊，他往往是能够敲定最后这个议题，这个是非常确实很关键的权利。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金砖国家这个新发展银行啊，我们有一个任期制，这个任期制就是说你大家轮流坐庄嘛，对吧？先印度，比如后中国，还是再怎么样，大家可以排一个顺序。也就是说，这个让也是一个叫平等对待的一个原则。刚才陈老师说了，那么你先说话算数，并不一定意味着你永远说话算数。那换一个行长，那就代表这个国家的利益。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国家间的，我确实是觉得这是一个国家间的权力平衡，或者是叫国家间政府间的合作问题。不能简单的按原来我们所说的公司治理的原则去想的。 那么五个国家对这件事情的促成，确实我们现在看到都是全力以赴的，因为我们可以想见金砖银行的建立对于金砖五国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啊。换句话说，谁过去都没有在国际金融领域干过这么一件大事儿啊。陈老师，那金砖银行对于这五个国家在世界金融领域未来，就是说这种金融形象啊，这个影响力啊，各方面的发展，您觉得有怎样特殊的作用呢？ 我认为金砖新开发银行，首先一个呢，我认为我们内部都在发生变化，首先要讲的。为什么内部在发生变化？我们知道金砖国家峰会虽然开了七次， 但现在没有机制化。但是有一个金砖国家的新开发银行在上海，我认为首先呢，就是我们的金砖国家合作得机制化了。它呢从务虚到务实了，也就过去我们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宣言，我们有行动纲领，我们甚至有几百条的这种几百项比方行动纲领，但是我们呢没有人去检查落实。那未来呢，我认为比较好，就是说内部得发生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从务虚到务实，从非机制化到机制化，有一个金砖银行，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上海有一个行长得管这项工作。所以我认为呢，这一点我们是为一个极大的进步。要不我们大家会质疑它，金砖银行往哪，金砖国家往哪儿走？那么它有一个金砖银行，我认为首先我们内部得发生一个质的变化。那我想这里第二个呢，我们对世界又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可能是说的多，比方说 G20 会议当中，那么我们金砖国家呢总要聚聚会。所以那个世界银行IMF的会议前，我们金砖国家的行长啊、财长也要见见面，协调一下政策。那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那未来对世界影响可能实体影响，这个实体影响就是新开发银行，因为它可以做投资了。它投资虽然规模不大，它可能也要形成一个杠杆效应。所谓杠杆效应，就是500亿到时要撬动更多的，我们认为未来可能是 PPP 模式，也就是引进私营的或者民营的资本。所以它对国际的影响呢，不是一般的宏观政策影响，它已经到了一个融资平台的影响。我想第二个呢，它市场的全球治理也在发生影响了。它原来可能更多的是参与国际机构改革啊，或者说现在它在推国际机构改革，也就是说你不给我就用我新的一个平台出来。所以我们它是一个推动者，它是一个促进者，它是一个激发者。所以这样的呢，国际机构不能小看这个竞争，我们说竞争分位啊，合作机制啊，它就在国际上它是一个推动者。我想更大问题呢，如果我们以后有扩员的话呢，它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它是个凝聚的，它做成一个新的平台。这个平台也就是说 G20 是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之间合作，IMF 世界银行是过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但是呢，新的金砖国家银行呢，很有可能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可能打一个平台。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要预计它好，它就能走向一个新的一种，我们说孵化器也好，或者新的一个平台得出现。所以它实际上会改变世界经济治理当中的一种模式、一种方式，是人们去思考，就是发达国家有他自己可以安排的。我们是的，那么我们新兴市场也可以有自己安排，所以我认为它可以说是一个撬动世界经济变化、国际经济关系改变的一种力量和推动器。 嗯，这个听起来确实让人觉得太了不起了哈。而且我们 但是这是现在，我们未来可以预计，现在还不行。 我们刚才请两位谈到的都是金砖银行或者金砖这个峰会或者这个机制各方面的这个影响都是非常高大宏观的。接下来想请两位给大家具体举一些例子，就是这么大的一件事儿，这么大的一座银行跟咱们普通老百姓有没有一些密切的关系，我们的生活未来能不能从它的成立中直接受益呢？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明确也是非常简单的，因为所有的发展叫发展银行，包括我们所刚才提到的 ADB， 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叫减贫。怎么减贫？其中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印度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缺水问题，而这种工程项目你觉得有多少个私人企业或者叫私人资本家愿意干这件事儿？很少，因为它的回报率比较低，只有政府拿政府的钱才能去愿意做这种回报率比较低的事儿，而这种低的事儿确实能减贫，能带来那些比较偏穷落后的这种地区能够通过水的资源的注入能够给它带来基本的经济活力，或者说这算个基础设施。因为你只有了水别人才来投资，对吧，才会有工业投资，如果你基本连水都解决不了，怎么建厂，怎么招工人，怎么解决就业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其实都是无从谈起。所以不要小看这些所谓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实际上后边是一连串的产业发展。在这一点来说，政府的角色是不可以推脱的，不可以推辞的啊。所以我想哈，比如说你印度你的钱不够，那其他国家政府来出钱帮你一块儿建，而在这一点上我想大家都是互相关系互相帮助的时间这个关系，因为 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中国的西北地区比如说同样也有类似的问题，所以说别的国家也会来支持你。当然这里头就有一个前后顺序的选择了， 嗯， 在这个时候必须大家协调着来，大家商量着办事儿。 嗯，也就是说这家银行有可能会改变一个很落后地区的它的未来，改变这生活在这里人的命运。 嗯 嗯，陈老师这方面， 哎， 嗯， 我认为可能刚才李老师说的，比方说印度，因为我去过印度，知道印度实际上是在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像水的供应，一天新德里也就四个小时。那么如果我们的新发展银行给印度，比方说水资源的开发，以及因为它水的污染也很严重，如果治理的话，那可持续发展就可以。但我现在一直在想，比方巴西，我们这次去那个访问巴西，总理访问巴西又签了，当时在意向签了一个跨两洋的铁路，这个项目非常大。如果是两国，可能还真的做起来有一定困难。如果像这样的项目，我们能新开发银行能做一下，那么就把太平洋跟大西洋就打通了。实际上这样打通的时候，在拉美发展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这样的项目在两个国家做起来比较难。我们能不能比方说进行产能合作，在那个新开发银行当带个平台，我们五国来合作，甚至现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拉美的国家也进来，这样的话呢，进行共同开发、共同投资、共同收益。我像这样的项目，可能应该说新开发银行未来是要做。那么在这做的当中，首先说企业家的利益，企业家就有投资机会就出现了。那么中国市场的产能合作就扩大了，事实上呢，很多以后旅游就带动起来，以后可能的进口贸易就可以更便利了，也有成本更低。所以我认为看似一个好像很高大上，事实上对我们每个老百姓都有直接影响的。因为现在开发基础设施就是为你更便利的互联互通的，所以我想人与人的交流可能就在这个银行的投资当中可能会拉近。所以我认为我们未来如果发展得好，应该说空间是非常大的，对每一个老百姓，不管你是消费者投资者，他都还是有益的。因为经济发展就会惠及你嘛，因为有就业机会，你就可能拿到更多钱，因为拿到更多钱，你可能有更多消费，而更便利的一个交通的话，你就可以进入这些国家，或者进入整个我们认为的一个新的世界，可能去发展你，拓展你的空间。虽然说起来大，但实际上是很简单，就你的收益会上升，你的就业机会会增加。 嗯，好的。那么最后，李老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金砖银行接下来还有哪些步骤要走。什么时候可以正式开展业务？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它作为一个正式的机构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开始出现？ 理论上，他对外宣布过，他说今年年底以前就要推第一个项目。 嗯， 但现在呢，我得到的信息不多，一会儿可能陈老师可以补充的更清楚。这第一个项目，我想象应该也是在中国、印度这种比较偏落后的地区国家产生第一个项目。当然。可能还是要也要大家考虑一下经济收益吧， 嗯， 因为你有一个政治议题，确实要减贫，要就跟贫困做斗争，落后地区的人民给他们创造就业，但是你总得要考虑一个收益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难在哪儿？难在就是说你必须在政治收益跟经济收益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况且还各个国家要取得一致，这个比较难。 嗯、好，陈老师，最后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观点。嗯， 我呢认为可能南非是可能那个我们叫分支机构啊，它可能是应该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就是非洲发展。因为大家知道非洲发展是非常有潜力的，原来在非洲发展应该说包括农业很不错的，矿产资源以及还有我们认为很多基础设施都可以投资的，所以呢又要有个分行建立，所以我认为呢应该说呢可能在非洲我们应该更关注一下，因为亚洲怎么说也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所以我更关注呢是非洲。我认为营业呢不要太接，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看来呢可能今年呢只是在筹备当中，我认为更多可能到明年或者明年的中期，也许我们就能看到眉目了，也许第一个项目就开始了。因为尤其是第一个项目可能投到标都还要谨慎，因为它是个起步，要起步好了对未来还是好，所以我想应该说有个好的开端我们可以预期的。 好好，